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39，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王爽。今天是5月25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哎呀，这个看到王爽以后心情格外的激动，伴着这首这么老的萧亚轩的歌。好吧，我们 先欢迎一个老人是吗？ 欢迎一个新人。用一老歌欢迎一新人， 确实是很久没有见面啊，很高兴再跟大家在青年说见面。 哎，特别开心啊！早晨大家这个相信开车的时候那油门一哆嗦，知道吗？一想啊，王爽来了。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吧。今天天气为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19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护。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请各位开车出行的司机朋友们比较注意了， 哎，小心驾驶。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你睡前的时候你都读哪些书，或者说哪些书你觉得适合睡前读。 这个睡前读的书不是说哎我读几句我就昏昏欲睡了，而是说睡前你读哪些书会让你觉得挺有趣的，而且又长知识。 那我理解错了。 你理解是 我身边一直有一本书这本书 叫新华字典， 不，这语文课本应该是高中的啊， 专门用来催眠。 对，专门用来催眠的啊。这回指的这个书是这适合睡前读的，特别兴奋的是吧？ 是的。 那就鬼故事呗。 鬼故事 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啊，互动的渠道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是在花椒上搜索982青年说啊，进去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那么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9点整，我们还将会开启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那么邀请到的呢是中国建筑一局有限公司的团委副书记杜建，这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团委副书记。 听说很幽默啊，王爽可以试一下。 好 吧， 我们来过过招。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 青年头条号给大家带来3条新鲜的资讯。那么首先上来跟大家说的呢是1882款新能源车免购置税资格撤销了。 这好事啊。此前工信部公布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的目录，只要各位车主购买目录里面的车型都可以免去车辆的购置税。不过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份目录会实时的更新啊，可能你这上次想买这个车，明天可能在这个目录里就没有了。 所以打算买新能源车的这些有意向的这些民众们，可能需要实时关注的这份名单了。因为它涉及到可能你这个买车的价格会不一样， 而且要这个实时的去看一下。这个目录啊是在工信部的官网上就可以查询得到。 也可以感觉到但这个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这个绿色出行的这种支持。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环球影城地铁站主体封顶，可容纳人流量是普通地铁站的3倍。 那么这个预计明年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这个非常大的地铁站。那环球影城站呢，它是地铁7号线东延和8通线南延的换乘站，也是未来环球主题公园的主要入口。 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里啊，环球影城。反正我是在持续的关注这个公园在建设的消息。因为这是我们未来这个通州区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旅游项目。 我主要关心的是它这个 八通线难延的问题。 哦，是吗？嗯、 对、 哦，我是非常期待，就是说是2020年还是2021年，好像会开幕， 对对对， 是吧？会开业这个环球影城、嗯，而且是全亚洲最大。 嗯，据了解啊，这个环球影城的地铁站啊，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颜值。 嗯， 整个地铁站的设计融入了中国水墨山水画以及科幻未来的元素。 嗯，中西结合， 中西结合吧、 嗯，中西结合，而且让你从这个地铁里一出来，一出站就能感觉到环球影城的这种、 科技感。 是的， 嗯 嗯。那么在实用性方面呢，应该说这个地铁站也不示弱，它有4个进站面，400多个闸机入口，可以每小时容纳4万人，是普通地铁站的3倍、 嗯， 应该说是这个地铁站的 Plus 吧。 哎， 嗯， 专门是为这个环球影城设计的啊。 嗯， 想必这个大家出地铁站应该方便一点。 嗯，我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景点。 嗯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消息啊，我们来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北京要出新的规定了， 嗯， 来破解职工居住困难啊。 嗯， 有可能会有这个集体宿舍要来了。 嗯 啊，回头比如说 跟我有关吗？ 有关啊，比如王爽住3楼，我住4楼，是吧？没事串个门看看孩子。 嗯，关键是这个集体宿舍它的一个价格、 哎、 和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实惠吧、嗯、我们来听一听哈、 嗯、 那么最近的新政策呢是说现在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嗯、那么这个征集意见稿里首先说了哪些内容呢、 嗯、 是说以后除了新建配建这两种方式外，闲置的厂房、商场、写字楼、酒店等房屋也可以改建为集体宿舍、 嗯、 哎，这是我们集体宿舍的一个房屋的来源， 房屋的来源。 嗯， 嗯， 那按要求呢，集体宿舍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每间宿舍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8人。 哦，那这个我就觉得这是吧， 不太适合张同学了 啊。咱们再来， 是集体宿舍， 对对，咱们再来说说租期方面吧。 嗯， 租期方面也有新的规定啊，集体宿舍将对接啊、租给的这个用工单位啊、嗯、不能直接面向个人或家庭出租、 嗯、 啊，单次租赁的合同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 嗯、 鼓励1年签一次合同。 嗯， 这就是说合着这集体宿舍可能也就只能住1年，是意思吗？ 可能我觉得这个集体宿舍的这个面积啊、和它这个容纳的人数，能感觉到这个集体宿舍它面向的一些人群可能是这个比如说刚刚工作，甚至在这个学校过渡到这个社会，在实习期间的这样的年轻人、 我觉得属于那种流动的集体宿舍吧。 流动的集体宿舍、 比如说谈了恋爱结了婚，那可能就得搬出去。 好、那么另外呢，闲置的房屋要怎么改建成宿舍呢？那么征求意见稿也列出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用于改建的这个建筑呢应该是独立成栋的、 嗯、 或者说是可以实行封闭管理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拿出比如说刚才说的商场啊酒店中的某几层来改变成这个集体宿舍、哎、而是说必须需要一整栋啊，要成规模的，那建筑面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空间，其中呢违法建筑也不能改建为集体宿舍。 没错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的话，可以登录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站查询，当然了您可以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把自己的建议反馈给住建委，具体的这个查询的方式您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北京市住建委的官方网站。 嗯，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玩命重金推出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 青年 说。青年 说、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找到花椒直播的 982青年说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睡前你有哪些书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知识，同时还觉得很有趣 啊、王爽有吗？ 我最近在读一本可以说是很有趣儿的书啊、也是我第二次读了，推荐给大家，叫《少有人走的路》 啊。这是个散文呢，还是个小说呢，还是个心灵鸡汤类的呢？ 这是一本可以让大家变得更成熟的书 啊、 所以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看。 哇，很神秘啊，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 嗯，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大家想必都知道，9年义务教育、 语文。 对，语文。 其实说到这个睡前读的有趣儿的书哈、我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在睡前读一些科幻读物。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你晚上做的这个梦，比较的魔幻。 哇、嗯、但是我一般就是不适合读那种科幻类的， 嗯， 我总觉得他们在吹牛。 嗯，那你应该读硬科幻。 我读那种比如说散文呐、啊， 嗯 啊，写给母亲的诗啊，写给父亲的诗，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先来说说计划一，关心学生。 嗯， 那么今年新入学的初一新生们注意了，中考体育有变化了，新增了体质健康分。 嗯，那么也就是说、啊、中考体育的过程性考核项目在今年会有所调整，那考核呢将在初一到初三的上学期进行，初三下学期就不进行过程性考核了。 嗯， 这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个中考复习腾出一些时间哈。那么具体的评分标准也有更新，总共呢是分为三项，分别是体质健康、学习态度、学业水平。 嗯， 不过与往年相同的呢是过程性考核的总分仍为十分，计入学生升学考试的总分。 嗯，其中这个体质健康啊就是体测啊。 嗯， 如果成绩达到了及格以上就有一分。 嗯 啊，如果不及格就是零分。 嗯， 学习态度也是按照体育课出勤率评定的，由认可老师负责啊。你比如说你这体育课啊是吧，你这老窝在教室里不出来啊，那就得给零分了。 嗯， 学习态度不行。 哎，其实我上初中的时候没有听说过这个过程性考核。 哎，就是 从它这个名称来说， 对， 其实是说，哎，我们这个就是中考可能不是这个、 嗯、 一次性的啊、 哎、 给你评定了，而是说整个我们这初中三年都有一个监测吧，对 比 这个水平和 你 学习状态的一个评估。 你比如说，可能王爽没我跑得快， 嗯、 对吧？但是王爽天天体育课人家去上， 嗯 啊，不像我就躲在这，对吧？ 嗯， 教室里打游戏。 嗯，还有可能我这个初一的时候跑得比较慢、 哎、 然后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初三跑得贼快。 对，这都是学习态度。 这个过程性考核就监测出了这个过程啊，这个发展的和变化。 嗯嗯，我们再来说说天津的落户大战。 嗯，天津这个城市最近挺火。 那必须火。 我发现一些北京的这个土著的小伙伴也跑去天津工作了。 是、啊、这个资源方面越来越充分了啊。 嗯 啊， 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呢。怎么回事呢？ 嗯， 说现在不少应届毕业生都在关注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了。 嗯， 那最近呢天津也加入了大战，40岁以下本科毕业生可直接落户天津。 嗯， 那么这个落户新政发布之后呢，不到24小时、 嗯、 就有超过30万人申请办理。说天津公安的这个 APP 瘫痪了。 可见这个火爆程度。 对，而且这天津公安的 APP 下载量在这个苹果的应用市场上排名都飙升到前十。 这是天津公安没想到的。 对，超过京东啊，什么快手啊，百度啊，抖音了。 嗯，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 APP 哈。嗯， 更 值得关注的是呢，去天津落户的人大多数都来自北京。那么为什么呢？一位青年也表示说，自己选择天津的原因是一线城市容不下肉体，三四线城市容不下灵魂。 这比喻太形象了。 天津可以二者兼顾。 嗯，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啊。但我觉得确实好像现在也规定了一些限制的政策，比如说哪些区、天津的哪些区域可能说你必须把档案也转过来。 嗯 啊，那可能这个时候就你必须得在天津工作了。 那肯定呀，你要落户天津可能你就得扎根天津了。 对，什么时候期待一下北京啊，是吧？ 北京这个我觉得这风潮已经过了吧。 往往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就得推推子。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手机 APP 啊。 嗯，手机 APP 呢说 iOS 版的微信最近更新了，而且变化不小。 嗯， 这应该说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啊，因为现在这个微信的使用率非常高了。 嗯， 那 iOS 版的微信悄悄更新到了 6.67 版本。 嗯， 那这次更新中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浏览的文章和网页可以缩小为浮窗了。 哦，这个 能怎么给大家一个方便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大家这个查看完这个网页之后，回到这个微信主界面，然后再想去查看这个网页的文章， 哦，明白 了，就得从头再来了。 对对对， 比如说我上次读到了一半，这次我又得从头再来。 就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读朋友圈的某一个文章， 嗯， 然后突然，比如说我给王爽发一微信， 嗯。 完事儿王爽就不搭理我，一直在看，现在就可以搭理我了。 对，那个时候就是看的时候就说，哎，我得看完，要不然的话我就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对对对对对啊， 说的是这个文章和网页哈。 嗯， 那除了浮窗呢，还有几个大家期待已久的新功能，比如说最近使用的表情可以单独展示了。 嗯，啊， 这个我还是不明白。 你不明白呀、啊？比如说，哎，最近我最喜欢使用"哭笑不得"这个表情 啊。 还有最近，比如说这个最喜欢使用"你是最胖的啊"这个表情。 啊、 那你比如说，在这三天中频繁的使用，说明我很钟爱这个表情哦。 所以他就会置顶。 会置顶 啊，然后我就不停的点他，他还会继续置顶。 是的、嗯， 就形成自己特色了。 是的，就变成了张悦独享的这个 对独享的对独享的一个表情库啊、 嗯。 那么在公众号方面啊，这次微信也有新的更新啊，比如说公众号的资料介绍页面变了啊，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基本信息区域，一个是内容区域啊。 嗯，大家可以在这个内容区域看到公众号的三条消息、 嗯、 还能看见你的微信好友有多少人关注了这个公众号。 哎，这个有意思啊， 这会不会是涉嫌这个隐私泄露呢？ 但不知道是谁、 嗯、 他只是知道有多少人， 嗯，哦，有多少人， 嗯， 没有具体的这个人的头像、啊、 哎，对，我特想知道那个这个微信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我有多少好友关注 赶紧去这个看一下哈、那么提醒大家，目前这些功能呢是只是在 iOS 平台上更新，安卓版本的更新已经在快马加鞭了。 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好，如果大家这个还在开车的话，可以这个接着听我们节目，不开车的话，在这个有 WiFi 的情况下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你在睡前读过哪些有趣儿又可以长知识的书呢？ 哎、啊、 哎，我们看到现在有小伙伴说想推荐我们一本书，是张大春先生的《认得几个字》。哎，这书名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他说呢，他说，开始读这本书呢是想了解一点这个汉字的小知识。那么在终于在书中随处可见和他的一对小儿女的日常中，觉得实在是太好玩太有趣儿了。那么看到书名呢，以为他就是感觉像是通俗版的《说文解字》，但是读了之后才发现他是借着讲字来记录下他的小儿女的萌萌的对话。 嗯，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的生活。 有哪些书适合睡前读、 嗯、 我觉得就是像对小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些故事书。 故事书， 嗯， 小朋友我觉得什么书都会觉得很有趣儿。 对， 嗯，今天早晨我来上班的时候，从我们家小区里走出来、 嗯， 还看到一个小朋友和他妈妈一起，就是妈妈送他去上幼儿园吧。 还要讲故事是吗？ 是边走边看书哦。 哇，太认真了。 是他妈还在教他英文，说 fish。这是小朋友的世界，好幸福啊！ 这位看到这个新进这个辣妈的王爽同学呢， 对这种画面比较敏感。 对对对，比较敏感啊、 嗯。 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菊萍姐姐讲故事。 嗯， 对吧？ 我喜欢董浩叔叔讲故事。 哦，是吗？ 估计现在的这个一零后们都已经不知道这个 嗯 谁是董浩叔叔了，是吧？ 嗯，而且还有很多经典的故事， 嗯 啊，讲给比如说什么那时候叫什么神笔马良， 嗯， 还有什么什么三只小猪什么盖房子， 嗯 啊，一个人盖的茅草屋，一个盖的什么木头屋，一个盖的砖的屋啊、 嗯， 混凝土的屋， 嗯、 最后这风一刮，茅草屋就给刮跑了啊！反正讲这故事挺好玩的，嗯。 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推荐了哪一些好看的书啊、 嗯？ 有一个小伙伴说他喜欢这个传记类的， 嗯、 那推荐的是《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套装共两册、 嗯。 哎，小伙伴，说明你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同学。 哎， 嗯，这个传记类的书啊，通常都还是挺励志的。嗯 嗯，但是传记类的书是不是你要这个有完整性的读呢？ 什么叫有完整性的读？ 就我往往就是比如说读一个小说，如果我不这两天之内把它读完的话， 嗯， 比如说我间隔了两天再拿起这本书我就忘了， 嗯， 我就是从头读， 说明你该补脑。 就把情节说，我想，哎，那个谁和谁那到底离没离婚呢？我再往前再翻翻吧，翻吧。 嗯，还有小伙伴推荐了一本书，是孙正义的《未来的机遇在哪里》。 嗯， 哎，我觉得这本不好写呀，因为现在这个未来变化的太快，这书写的未来，不知道和现在我们这个面对的未来是不是能够吻合呢？ 嗯，还有一位网友叫这个蹲头等红墙等什么红杏进场了啊、 嗯、 这位网友就说啊、他喜欢读的是《红楼梦》 嗯 啊，你这适合睡前读。 容易困是吧？ 容易困 啊！还有一位我们的听众说，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床头读物呢是村上春树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这本书的书名非常的直白哈，一个写小说的作家写了一本书叫《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哎，这是新书吗？ 这我还真的比较生疏啊，在村上春树的这个书里是比较生疏的。 对 对, 对、嗯、我觉得也是，这个、 应该是 好像 没听过，不太老的一本书 应该是 不太老的一本书。 对，应该是。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校园观察员的环节吧。啊，我们来连线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刚刚在这个校园歌手大赛广院之春的决赛中精彩亮相的张玉岭同学啊。张玉岭同学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能听到。 嗯，给我们来说说这个今年的这个广院之春的比赛的情况吧。 好嘞，那个今年的广院之春呢，它其实跟往年不太一样，它今年采用了一个比较新颖的形式，就是无主持人化。然后它今年的主题叫做纪元代码。这个主题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它是导演组把这个比赛和游戏融合在了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身份也从选手呢变成了一个那个类似游戏玩家的存在吧。然后三轮的比赛被称为三轮的逃脱过程。 哇， 最终对，然后就是今年赛制是十进十进六。在前两轮过了以后呢，根据评分，评分高的前十位前六位呢进入了第三轮，然后可以演唱第三轮的歌曲。这个是今年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然后今年呢大家其实至少作为参赛者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强。然后到最后出现了六强的那个结果呢，虽然有些同学没有能唱到第三轮，但是我觉得站在那个舞台上已经非常开心了。然后今年的那个舞美呢，导演组也是非常的用心，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去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舞美。今年多了一块幕布，就在那个整个舞台的前方，然后用一个激光去做了一个假激光的效果。然后那个总体来说，今年的舞美应该是比往年更上了一个层次的。 玉玲啊，这个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这个网友朋友不知道广院之春啊，在传媒大学的这个歌手大赛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广院之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广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历时了34年。是广院历史最悠久的活动之一。然后在广春的舞台上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活动叫做烘台。 哦， 就是说那个 就是各种纸飞机是吧？ 对，但是其实到了现在呢，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烘台不太一样了。现在的烘台是学生会有组织的一个提前策划好了的专门为你的节目量身定做的一个烘台。包括对您说。 你在这个今年的广院之春也参加了比赛是吗？ 对。 这个听说拿了一个不错的名次，是六强还是八强？ 对，我是六强。 哦，唱了哪些歌呢？ 在第一轮要不我从初赛开始说吧。初赛的时候唱的是流着泪说分手。然后当时的那个烘台呢，其实也烘得我挺尴尬的，是同班同学来烘的。然后上台就亲了我一下，男同学。 这个备注非常的必要。 对，然后第二次复赛的烘台，复赛的时候我唱的是张信哲的那个从开始到现在。然后当时其实我已经记不清烘台烘的是什么样了，因为当时是闭着眼唱的，我比较紧张。然后应该是在我身后，也没有影响到我演唱。到了决赛呢，其实烘台已经没有了，就是决赛导演组其实更想是作为一个演出呈现给大家，所以在1500磅就没有烘台了。在1500磅演唱的第一轮是那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第二轮演唱的是，因为今年的第二轮是两位选手之间的合作，就是选手和选手之间合唱，十位选手两两分为一组，总共有五组。我是和一四声表的崔永辉师姐，我们两个一起演唱了周杰伦的不该。然后到了第三轮我唱的是赵柯的保护色。 这个我看到我们叫网友，这个叫群下之尘说了，看看玉玲能不能现场演唱一下呢？ 今天可能有点尴尬，因为太早了，然后 宿舍都在睡觉是吗？ 我其实都还没有起。 没事的，你。 但是我们听到这个他的这个声音哈，能感觉到应该是在唱歌的时候会非常的有感染力。 对， 而且现在的小伙伴们怎么这么会玩啊？ 是， 就是这个赛制听上去又折磨人，然后观众看着又带劲， 对 吧？对， 就很刺激。 整个这个过程有没有觉得带给你很大的这个成长？ 其实成长是肯定有的，因为从复赛到决赛是有整整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嗯， 然后在这整整的一个月里边呢，嗯，我们经历了从。因为每年都要拍摄小片嘛，选手的开场小片，从拍摄小片开始，然后到 好吧，因为这个网络的问题，我们就先连到这儿好吗？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看看玉岭那边什么情况，我们再接着连。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青年说接着说啊，连完线以后，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对，这是我们的新闻台著名的主持人李欣老师录的片花，很有意思。 我们刚刚是连线了今年广院之春的六强选手哈，给我们这个介绍了一下广院之春今年的这个赛制的变化和他自己的一些感受。 没错啊，刚才玉岭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不好意思，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呢，闹钟响了。这挺好的，八点半就醒了。 是， 这 说明这个玉岭同学还是早睡早起，有这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啊。 对，这个说到八点半醒就已经不容易了，还是不错的啊。接下来我们接着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说说美团外卖和饿了么称从6月开始啊，将默认开启号码保护功能。 其实号码保护功能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耳生啊，但确实是一个跟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收到过这种骚扰电话，还有骚扰短信，然后在这种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纳闷儿了，为什么我的手机号会被这些商家呀，对吧？知道呢，那很可能就是你在订外卖的时候泄露了你的电话号码。那这个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呢，这些这个应该说是外卖的平台，在之前呢是需要你去勾选这个号码保护的选项的，尤其是在你非常着急吃饭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小同学就忘记了勾选，而且并没有在意。那这次呢，美团外卖和饿了么称说从6月开始将默认开启号码保护功能。那它的呈现方式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跟我们这个一些打车软件一样，就是说在这个 外卖小哥跟你沟通的时候，他其实并看不到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他拨的是一个虚拟号码，而你接到的这个电话号呢，应该也是一个虚拟号码。 对，然后你还、 嗯、 然后你还打不过去。 嗯， 有的时候你这个号码还是个假号码。对， 应该是打得过去的吧？ 就是你， 就是说 再拿另外一个手机拨， 你 是拨不出去的。 你从这个平台上的那个联系小哥那个按钮上， 对， 应该是可以打过去的。 对对， 因为他直接给你接到的是一个虚拟号码， 没错， 对吧？ 啊，这是好事儿，这真是好事儿。 嗯，是好事儿。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圆明园著名遗址有坍塌的危险啊，曾是这个香妃的住的地儿啊。 嗯， 最近圆明园景区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地方存在了坍塌的危险，现在加固保护工程已经开始了。这个叫 远迎关 啊、嗯、曾经是香妃的寝宫，也是圆明园的著名景点。 嗯，不过呢，这次的这个修缮工作并不影响游客的游览。 嗯， 施工期间不会设置围挡，所以游客不仅可以正常的参观这个远迎关，还可以近距离的观看遗址的修复工作。 嗯， 这项的工程呢预计会在十一假期之前完成。 嗯， 诶，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好事儿。 嗯，因为我也有去过这个比如说柬埔寨啊、 嗯、 旅行哈、啊、就是这些古迹，你在修缮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有看头的。 嗯， 啊、哦，因为修缮这个古迹是一项很高难度的这个工作， 啊、就你会看到一人爬在这房顶上，是吧？ 对，而且你会看到就是他怎么用这个一些小刷子呀，然后还有一些去把这个东西做旧、 嗯， 然后和其他旁边没有坏的地方融为一体。其实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嗯，所以与其围起来，不如给大家展示出来。 对， 嗯、 哎，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那个陕西的兵马俑， 嗯， 那里面有好多就是已经碎掉的兵马俑的那个碎片， 嗯， 你就看到这个工作者啊，在那里不停的像拼积木一样的拼， 嗯、 在那里、 嗯， 我就特别好奇，我想过去跟他一起拼。 嗯、 他告诉我说，拼成一个完整的兵马俑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3年的时间。 对，因为特别碎了已经，然后他不停的拿刷子刷，刷完以后啊，一点点拼，一点点拼，这是这个。 所以说古文物，所以说古文物的修缮工作其实是一个匠人的工作。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圆明园这一次的这个修缮工作中看到现实版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了，对吗？ 对，有道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圆明园走一走，看一看。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是，这个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大家应该知道吧？在西边、 嗯嗯、 啊，一个很大的一个购物中心。 嗯。 啊，最近啊，这个购物中心已经这个，原来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广告，就是它有10000个免费的停车位。 嗯。 这个可以免费停车，这附近的很多的居民啊，包括单位的啊、这个工作人员啊，都会。 这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哎，对，以前特别出名，巨大，然后好几层。 嗯。 现在这家购物中心啊，正式对外宣布要开始收费了。 我们要开始收钱了。 具体的收费标准咱就不说了，反正就是这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实在忍不住了，也开始收费了啊。 其实这个具体的收费标准我觉得还是相对一些其他的大型停车场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它停车在2个小时以内呢、 嗯、 还是不收费 啊、哦、那是好事、 嗯、对 啊，2小时以后就是每小时6块钱啊、 嗯、 啊，大家可以这个考虑一下。嗯 嗯， 我在那儿也停过。 嗯， 因为那个地儿 我相信可能他们周边很多的这个居民就是会把这个地方选一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固定车位。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 好几层 10000个免费停车位也承受不起了。 嗯、 啊、 好几层。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音乐方面的消息。国家大剧院的5月音乐节要闭幕了、 嗯、 如果大家还没去过的尽快去赶上末班车，因为明晚还将有2场音乐会。 嗯，那么首先呢是在明天晚上的7:30，田野里的圣马丁乐团将带来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音乐会上将会演奏巴赫、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乐曲。 嗯， 那么听完古典音乐后呢，明天晚上10:30国家大剧院还有一场爵士音乐会。 嗯， 那今年的爵士音乐会呢是意大利范儿的。 哇， 相当的浪漫哈， 肯定很有感觉。 其实说起这个音乐会啊、 嗯、 从我小学一直到上大学，5月份 嗯， 都是和这个音乐节特别相关的。我们都有这个什么5月鲜花艺术节呀， 对， 就是5月这个歌唱大会呀、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广院之春，对吧、 嗯、 也是在5月份举行的。 总之5月有好多的演出。 是的。 好多的活动。 嗯。 但是眼睁睁看着就还有几天过去了、 嗯、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一看。 嗯。 好吧，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的下一个板块，奇葩青年有话说。 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倾读时光，在每一个晚上。 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都市荒，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都市荒，累了打在肩上，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 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玩命重金打造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 欢迎大家，我是青年王爽。 哎，我是青年张悦啊。 那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双频来收听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找到这个982青年说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哎。接下来进入的环节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 有多奇葩呢？我们来听一听。 哎，网友小熊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给我们发消息说，他见了一个最霸气的婚车最近。 说郑州有个女孩叫李金可，她是一位公交车长，结婚这天呢，她把公交车装扮成婚车，驾驶着公交车接上新郎去结婚。 这厉害啊。还我在前段时间我看到还有骑自行车结婚的。 而且关键是这个婚车去接的一般都是新郎，对吧？ 哎， 这个驾驶婚车，或者说他先乘着这个婚车去接新娘。 新娘太着急了， 主要是这新娘的这工作比较霸气。 比较霸气。 公交车长。 也不知道那个要不要收新郎的费用啊，收了以后。2块钱我跟你说。 自动投币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是一份狗粮。网友豆豆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说了。 他说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3级预防班有一对学霸情侣， 嗯， 女生保研到了北大，男生也考到了同一个学校北大。 据说呢，两个人都是在学生会工作，男生是学生会主席，女生是副主席，后来开始约着上自习，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而因为学业的繁忙，平时约会的地点也是在自习室。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校园恋情吗？ 对， 主席和副主席，对吧？ 对，然后 学长和学妹， 我是感觉像电视剧啊。嗯， 还是这个应该说是学业和爱情双丰收的一个结果。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是，说完了这对情侣，再来说说一学习就流鼻血的一位小朋友。 乍一听感觉像这个跟家长或者是老师这个耍赖哈。 哎， 但其实呢，这是一种应该说生理的一种反应，或者说一种确实是身体上有一些地方发生了病变。 对，只要一看书就流鼻血。 是的，说是来自山东的12岁的男孩小田儿，他只要一学习那鼻子就出血，让小田的妈妈很苦恼的是，他带着孩子跑了很多大医院，得出了一个双侧立视区溃疡的诊断， 就是一个罕见的症状吧。 我估计这个一学习就流鼻血，还是因为可能一看书这个大脑高速运转，对吧？然后这个血流加快， 对， 或者是这个过于激动。 不是这个怎么没摊到我身上呢？我上上小学的时候是吧，你看小田呢，这个无奈之下现在只好休学了。在这里 之后呢，这个也他们也希望有同样情况的朋友们能够提供线索，就是这个如果是有同样症状的哈，沟通沟通病情，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对，我也特别想，这怎么弄的呀？这太厉害了！这一看书，一看书就流鼻血。下次就是我这一上节目就流鼻血，没办法了，我给台长申请，我说不好意思，一上节目就流鼻血。接着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这最近这些事儿这太奇葩了。我们再来说说网友乐乐啊，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发来微信说，这个新型的斑马线最近现身武汉了。 新型的斑马线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我们看到斑马线都是整整齐齐的黑白间隔，但是武汉的这条斑马线主题是多谢你等我，形状是新型的，非常的新颖有动感。那多谢你等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主人公或者说发出这句话的这个第一人称应该是这个车主，对吧？ 对， 这个车主在行驶的时候希望你在斑马线等等我啊，等到这个行人的绿灯亮了的时候，你再走过这个新型的斑马线。 有网友说了，这样的设计也是相当有爱了啊。 有爱。 也有网友提出质疑说，这样新颖的设计会不会吸引很多人去拍照呢？反而增加了危险指数，就我就拍斑马线在这儿合影。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北京市的斑马线也有一些新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刷成了3D 的 、 这个也是特别适合拍照。现在在北京经常能见到这种3D 的斑马线。 那我现在开车我也有注意了，就有时候行人啊，然后这个他看到我的车来了，他吓一跳，他可能就不过马路，要等我的汽车走，我就不会，我就说快通行，您先走。 这是非常应该的。 现在这个对吧？这即使没有交规，咱也应该这样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是自拍啊，不是年轻人的事儿了。因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现在也会赶潮流了啊。网友开水先生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发消息来说，南京有一位58岁的刘瑶阿姨，退休前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给显微镜装零件，就一工人啊。49岁的时候买了一台单反，50岁退休以后开始用三脚架拍各种自拍，风格古怪精灵，个性十足。 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点还是让我关注的，就是这个阿姨并不是用手机自拍，人家用的这设备相当的专业， 高科技， 有三脚架，还是单反，说明她这个自拍也拍出了 一定的水平， 拍出了这个一定的技术吧， 一定的水平，一定的程度啊。 那么别人问刘阿姨说，你自拍里想展现的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自己呢？她说都是不开心。原来刘瑶阿姨曾经患抑郁症，那拍照成了她释放情绪的一种方式，救了她的命。 哦， 就释放压力，对吧？ 嗯，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我们说的小田朋友在这个看书的时候流鼻血这件事儿， 嗯， 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释放一下压力。 嗯， 有可能是压力大， 有可能是一看书就压力大，那怎么办呀？ 妈，我一看书我就压力大，就流鼻血，你说怎么办吧？ 嗯，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吧。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时尚事件。 长青是我好吧，白水一样的我，那就忘了我。摩羯座是不是要做工作狂？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独立设计师苏荣。苏荣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Hello， 苏荣。 哎。 Hello。 Hello 啊，这个今天又看不到你的样子啊，我们感到很神秘。 哎呀，因为就好长时间一直过敏，然后昨天也去了趟医院，检查了一下。 嗯。 嗯 嗯，这个最近有哪些您想和我们分享的关于服装方面的故事和消息？ 我这周其实没准备，所以，这个 要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要不跟 我 们说一说这个，这个夏天你觉得必须入手的一些单品吧？男生女生可以分开说。 必须入手的，就我个人觉得，因为今年比较复古嘛， 嗯， 所以像上一周说的，我们说的这个，有波点的呀，然后就是复古的这些元素的，我觉得可以入手。然后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像我。等会儿，我可能刚睡醒，然后现在有点， 现在还是在懵的状态是吗？ 对， 还有一些晕了。 我得想一想啊，就是其实复古元素是一个最推荐的一个，就是一些带有这个元素的一些单品吧。 嗯，比如说这个波点的衬衫呢，波点的短裙， 对，格纹的呀，然后。嗯，就是很，我看红黑格呀这一类的，其实也很流行的， 嗯，很经典的这个红黑格， 嗯， 对对对。 男生呢？ 嗯，男生的话，其实还是就是以衬衫呀，然后其实男生的款式就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一些，可能就是衬衣啊，衬衫，或者是 T 恤啊这一类的，因为夏天嘛，毕竟热。 嗯 嗯， 背心儿不经热， 就 背心儿就算了。 就我建议啊，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一种这个穿衣的方式。 嗯 嗯， 就是塌拉板对大裤衩，再对背心儿。啊，这种流行方式， 哎，这个不能算是流行方式啊，这只能算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对，我印象中我第一次见孔文就是那个形象，我也是那个形 象。卖西瓜大爷呗。 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形象啊。 嗯， 苏荣现在还没有起床啊，等苏荣醒了以后就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了。 嗯， 好吧，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夏天比较流行的一些色彩吧。我貌似感觉到这个夏天很流行这个淡紫色，是吗？ 对，因为这年初的时候我有说过这个，我们叫紫外光嘛，但这个颜色其实对于就是亚洲人来说的，肤色不是很好搭。其实我们可以搭一些，就是到年中现在来说的话，像浅灰蓝色呀，然后。红黑色呀，就是很多经典的颜色还是依然可以用的， 嗯， 所以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逐这个流行啊，流行色啊，因为有一些流行色它是针对他们国外呀， 嗯， 或者是一些国外的设计师他们统一商量出来的这样一个颜色， 嗯， 就包括是今年的紫外光也是一样的， 嗯。 但是并不是很适合亚洲人的肤色， 对，亚洲人的皮肤还是偏黄嘛，可能和这个紫色之间这个对比差别就比较大了。 嗯 对对对， 嗯， 好吧，苏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啊！也希望每个星期五的上午还继续能看到你啊！ 谢谢苏荣，也希望你这个身体早日康复。 嗯，好，再见。 嗯，再见。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茫茫啊，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浮沉沉， 浮沉沉， 人生啊， 人生 如梦啊，亲爱的你在哪里？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 不要烦恼，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用力去爱，用力微笑。人海呀， 哎呀，今天没有看到苏荣的样子，感到不是特别开心。 可是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不觉得就不自觉的扭起来了吗？ 对，心情非常的愉快。建议大家如果在路上的话，也开始不自觉的扭起来了啊！ 希望你在车里也摇摆起来。 哎，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 嗯， 来说说马上就到了毕业季了啊。 嗯，那毕业季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关注很多，这个毕业的时候要跟随自己的一些文件啊， 嗯， 比如说这个档案就很重要。 哎， 那这个档案呢，可能在你上大学的时候你觉得不是很有存在感， 嗯， 但如果你毕业，你就要关注它的一个去向了。 是的， 那我们常见的存放档案的方法有哪些呢？ 嗯， 也给毕业生们介绍一下。 嗯，首先啊，大家一定要对档案有重视啊， 嗯， 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职称评定、各种人事手续、工龄计算等等， 嗯， 所以一定要妥善的处理。 嗯，那现在还有部分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嗯， 档案可以在学校保存多久呢？这可能是一种，这个最怎么说，最 保险的， 对，最兜底的 兜底的事儿了 吧， 啊， 就是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接收你的档案，那学校呢， 嗯， 告诉你可以为你保管两年， 嗯， 超过两年呢，学校就会把档案发回户籍所在地了， 嗯， 那海外的留学生档案怎么处理呢？一般都存放在留学服务中心或者是人事代理机构，有专门的海外学历认证机构。 嗯，如果说毕业生去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 嗯， 那么档案会由这个单位直接接收和管理了。 嗯， 当然，如果去了私企啊，或者民营企业或者外企工作的话，那可能档案呢放不到这个民企或者外企的单位里，但是可以放到相关的人才服务中心。 嗯，那对于那些到西部县以下基层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户口随你的意愿，可以留在原籍，也可以迁到就业地，而档案原则上呢，迁到就业所在地的人力社保部门，党团关系直接转到就业单位。 嗯，另外还有一些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了啊，那被正式批准入伍后呢，档案就会被放入新兵的档案中，退伍后再迁到就业单位。当然了，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档案呢是不能由个人保管的，你不能说拿了档案说我拆了看看里边长啥样啊。 嗯， 所以说各位毕业生这段时

常或者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9: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间资讯类节目《青年说》。那么现在进入到我们《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代表访谈的板块。我们终于等到了我们今天的嘉宾杜建，我来介绍一下他哈。杜建是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团委副书记。那刚刚我们也在预告中跟大家提到了，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团委副书记，而且主持人张悦也说，听说杜建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我们今天可以来跟他聊聊天，一起来感受一下。作为这个团委副书记，其实杜建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我们先让杜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建。 嗯， 是来自中建一局的一名基层的青年。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我们主持人老师一起跟大家做这个节目。 嗯，这个刚刚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说你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对这个评价你怎么评价？ 我觉得这是受宠若惊，过奖了啊。 好，我们今天来期待一下这个杜建，基层的这个团委工作的青年给我们带来的他的故事啊。首先呢，也是我们每一次青年代表的这个惯例，我们会让杜建来先讲一讲他这个在基层工作的一些经历，和刚刚我提到的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经历啊。那杜建你可以开始了，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好，那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做一些志愿服务工作的一些志愿服务的经历。我相信咱们主持人老师和在就是在听众朋友们一定不会忘记2015年9月3号那一天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在那一天，在长安街上举行了盛大的这个阅兵仪式。我呢当时就在现场，但是我却没能和大家一样亲眼见证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嗯， 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与我的39名伙伴是作为阅兵观礼志愿者来到了这个天安门广场服务。 嗯， 在阅兵开始前的30天我们站军姿、学礼仪、学心肺复苏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儿，其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它做好吧。 嗯， 当天我们需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观众用最快的速度引领到他的座位而且呢同时也需要用我们的热情，用我们的感染力，然后把参加阅兵观礼的抗战老兵小心翼翼地送上观礼台这项工作呢，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它的意义的重大和重要就是这样我们不眠不休的准备经过了这30天不眠不休的准备将这项工作呢准备的就是非常充分吧就像推着轮椅然后在阅兵观礼前把所有路线反反复复的走了很多遍，就是小石头子儿每一个沟沟坎坎我们都记在心里面就为了保证这个阅兵现场我们之前服务工作的万无一失。但是就是这样的准备，谁也没想到 阅兵当天凌晨四点突然就下起了雨，但是在广场上的志愿者，引领观众入场的志愿者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啊，我们每个人都 凌晨四点， 对，凌晨四点、那一夜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没有休息的，没有休息的，十一二点吧，包括在阅兵现场准备的这些那个工作人员啊，或者说是那个我们国家的服务人员，都是没有休息的啊。大家看到那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其实之前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啊。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带着观众们啊往那个他的座位来走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下着雨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其实挺紧张的啊，因为突然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没法预计啊，然后有人就是有我们的服务人员给我们准备了雨衣，但是很多志愿者呢就把他的雨衣就披到了观众身上，然后就尽快的用三个小时时间啊就把所有观众都引领入场完毕了。但是在阅兵开始前天又突然晴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 天时地利， 对，没错，也是没想到啊，在老兵们入场之前天晴了，我们把老兵们就小心翼翼的啊，每一个人都给送上安全的、顺利的送上了观礼台啊。到这一块啊，我们这40个人的志愿服务工作也算是告一段落。为了保证这个阅兵效果，我们就撤到了与阅兵现场一墙之隔的这个中山公园。其实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也算是现在想起来也算是一个比较有画面感的一个感受，但是当时心里还是挺 失落， 有些遗憾吧，当时失落就有一点点遗憾，因为作为一个亲身建立者啊，亲身的见证者啊，作为一个青年，然后能在现场啊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还是非常激动的。但是距离见证这个时刻啊，所谓画面感又仅仅隔了这一墙的距离吧。但是我们看不到，但我们能听得到。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然后随后响亮的指令，发动机的轰鸣，整齐的步点，让我们感觉到那一刻祖国，可以形容就是祖国强有力的心跳吧。这种民族自豪感 是用听觉， 没错， 去分享这场阅兵的， 没错。有人就是说，我们大家只是一墙之隔听阅兵。其实，在当时的看到这个评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他们不了解。其实当时在心里边的时候，这些画面，想象的画面啊，其实还是印象非常深的。这些画面其实早已在我们心里边。阅兵结束之后，然后有一个老兵就坐在观礼台上，您知道观礼台没有遮挡啊，非常热，天气非常热，然后我们就赶紧过去啊，问了老兵，我说爷爷您为什么在这儿啊，一了解才知道啊，是张爷爷，他91岁了，是一位抗战老兵，他找不着同行的家人了。而我们呢就帮张爷爷赶紧拿水，然后用我们的衣服，然后两个人撑着给老人遮阳，因为太晒了，骄阳似火。然后帮老人联系了车辆，最后将他送上了返程的车上。就是这样一个我们觉得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啊，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事儿，没想到张爷爷第二天啊就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啊送到了我们手上。信中这么写的啊，我紧握他们的手，只是激动，慰问性命，请转告无尽的感谢，向现代雷锋敬礼，向最可爱的青年致敬。其实在看到这个信的时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啊，这块咱们可以一会儿再深入的聊一聊。其实在看到这个信的时候挺不是滋味的，因为和就是老兵们当年的浴血奋战相比，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从一些历史资料，从一些那个纪录片，从一些电影，我们知道这些老兵他的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很多啊，跟他们相比，我们这所做的其实真的不算什么，但是爷爷却拿着一封手写的感谢信来感谢我们，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一种传承吧。从那以后，就是张爷爷的话啊，时刻就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在2017年，又有幸成为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一名志愿者。就是为毛主席 瞻仰毛主席的全国各地瞻仰毛主席的人群给他们服务。您知道啊，在人们都喜欢在早上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观看完升国旗仪式又要再去瞻仰毛主席。而我们呢就需要在升国旗仪式开始之前就需要到达志愿服务岗位，因为仪式会非常快的进行马上就会切转到我们需要服务的地方我距离国旗升起的地方，我的岗位啊，我的志愿服务岗位距离国旗升起的地方只有500米，但是我却没能亲眼见证，就是我的服务是15天，但是这15天没能亲眼见证这个升国旗仪式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去过这个现场但是一样我还是能听得到，还是能听得到这个国歌响起，还能看到五湖四海的人们停下脚步然后齐声高唱一遍两遍三遍在那一刻能感觉到这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吧，就是一种团结的感受也能感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的力量但是每当想起这些或者跟大家分享起这些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说，那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您最近之前看没看到那个朋友圈上分享那个叙利亚的一些战火纷飞的一些微信和画面其实有人就在那个微信下面说世界还是100年前的那个世界，而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其实这句话特别触动我，再加上我之前的经历你就能感觉到那些为国家付出捐躯的这些英雄们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现在所过的稳定安逸幸福的这样一个生活是有怎样的联系的，所以咱们不能忘了这些英雄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因为其实危险离我们还是很近的，只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些英雄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和平来之不易 没错，而且作为我们青年呢就需要现在在岗位上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眼前的工作但是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着的 好，谢谢杜建 谢谢 谢谢杜建刚才跟我们很亲切地分享了他做志愿服务工作的一些经历哈。其实我们的青年说板块来过很多志愿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说国际的，甚至是在做一些国际志愿服务的组织 NGO 这样的但是因为杜建他去服务的这个地方和他所服务的这个活动非常的特殊，包括他提到的第一个这个大阅兵对吧我记得在2015年阅兵的时候，应该说那一天是万人空巷， 没错， 所有的电视机都在收看这场阅兵大家就是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这样的一个时刻吸引然后凝聚在一起但是杜建他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和这样的一个岗位上用听觉去分享这场阅兵，或者说去融入这场很难得的这样的活动哈，这样的我们国家的一场盛事，而且去亲身的为他做一些服务，我觉得这样的经历确实是挺宝贵的。那另外也提到了在毛主席纪念堂的这个服务工作这两项志愿服务工作就我的感受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得起得特别早， 没错， 是吗？ 对， 在升旗之前就得到达岗位。 对， 那大家知道这个升旗的时间是和太阳升起的时间是一致的， 没错。 可以说应该几乎是要摸黑的就出门了，对吗？ 对，像刚才跟您分享的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阅兵的时候，在阅兵的时候，其实大家是没睡的，一晚没睡的。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住在附近，就住在附近。其实这两项志愿服务工作说是志愿服务，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算是青年的一个任务吧，算是青年的任务，因为我们也是受到组织的指派，然后就抱着一个荣幸的心情去做这项事情。是这么一个过程，确实起得很早，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9:26，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中建一局的

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5月25号这个早间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那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982青年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那今天的青年代表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建筑一局的团委副书记杜建，欢迎你。 我是杜建，大家好。 嗯，刚刚杜建跟我们分享了他之前在很特别的这个岗位上做志愿服务工作的一些经历哈。我其实特别好奇，想先问问杜建，就是像大阅兵的这个观礼台的志愿者和毛主席纪念堂的这个志愿者是怎么去做到的呢？就是怎么申请才能够成为这样的岗位的志愿者呢？ 啊，对，这个其实是很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这个是你也知道，就是像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啊，而且是像这样有历史意义的国事活动，它一般都会不是说那个完全面向社会来去征集的，它还是会有一些那个就是组织的指派啊。这样我们是代表企业系统，然后从那个咱们团共青团这边的企业系统，然后一层一层遴选，然后最后选拔到我们这边。 原来如此，不是每个人想去都可以去的哈，可能得这个你的单位或者你的这个你所在的企业 有些推荐 啊，然后也可能就是根据你之前的一些经历吧， 对对对， 也得是优秀青年。 你过奖了。 刚刚其实杜建跟我们先分享的是这个他在大阅兵观礼台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哈。我刚刚在这个细节中听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们不仅是去演练这个路线，然后可能是你们本职工作中需要去完成的这些一些标准化的标准动作，你们甚至还去学习了心肺复苏，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阅兵现场的时候，可能就是以防万一嘛，因为我们是志愿者啊，可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像大家学习这样一个算是技巧吧，或者是一个本领是对我们现场服务会有一些帮助不时之需嘛准备的全面一点。 所以因为做这个志愿者也学习了一些新的技能。 没错收获很大这是其中的一点。 哎，这两项志愿工作其实都在我们的这个天安门广场哈。 对对对， 很多生活在北京的这个小伙伴小同学会觉得天安门广场离我们很近，但其实也很远，有的时候就坐车路过一下，而不是说会像游客一样会在那里停留。在天安门广场去服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王爽刚刚说到这个过程，其实又唤起了我刚才的回忆。刚刚我 坐车过来的时候，啊，路线正好我从南城过来，正好会路过，路过天安门广场，等于是从南边，然后环个半圈，然后到长安街，在那一过程中啊，就是记忆这个东西其实挺有趣的啊，在那一过程中就能想起来自己那些天的一些经历，包括现在我想走到那个走到天安门广场，甚至前门那个区域，啊，都能想起啊那些天的一些回忆，啊，挺美好的啊，真是特别宝贵的一段经历。 会这个印象深刻啊， 没错， 也记忆犹新。我相信这段经历也会是你人生回忆中很明亮的这样的一笔。 明亮。 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哈，都建其实是在这个中建建筑一局哈做这个团委副书记。团委副书记这个岗位其实说难也是很难的，因为现在这个党团的工作应该说面临一个求新求变，不断的去改革创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吧。能不能说说你现在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所负责的一些工作？ 其实王成老师那个这样介绍啊，他其实就是一个基层的团干部。像我们这些基层的团干部呢，都是有一个目标嘛，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提出的团干部的思维格局啊，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然后从严治团。尤其是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就促进我们党团这些工作来去求新求变，包括我们现在的广播形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通过直播能看到我们里面的布景啊，非常轻松，非常愉快，也是我们年轻人都能够所熟知所接受的。我们的工作也是需要做到这样的尝试，做各种尝试，做到这样的改变，让大家去接受，让大家去认可，而且就是让大家能够确实给大家带来帮助，给大家提供服务。 就是说必须要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语言和他们感兴趣的这些事物去吸引他们，或者说去凝聚他们。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呢？ 其实说到吸引或者凝聚啊，这些词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说到具体的事情啊，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之前是在私人企业工作，刚来北京的时候，2011年，是在一些广告公司啊，我也是做那个文化传媒，做一些组织一些新闻发布会啊，做一些活动这样的工作啊。等到后来加入到现在的中建一局啊，就是有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国有企业嘛，国有企业对这个党团工作还是非常重视。刚来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工作该怎么做，也不了解什么是党团工作。但是有一点感触非常深，就是开始有人关心你想什么，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平时工作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开始有人去从这方面关心你，然后慢慢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团组织啊，这是团委啊，原来其实在私人企业还是没有这样的感受的。从这以后开始啊，也慢慢的就是感受到这种关怀之后，也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啊，然后也有一些机会能够让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现在也在做关心其他人的，关心其他新来的或者是后来的这些小伙伴的一些事情。现在 应该说在这个层面上咱们俩是有共性的，因为我也在电台的团委工作过好多年。就现在仍然是电台团委的一员，团委干部的一员，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个基层团工作还是有很多了解的哈。你刚刚说到的去关心身边的年轻人，去给他们一些帮助，反正我在电台团委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也是解决青年人的一些燃眉之急吧，比如说解决这个单身大龄青年的找对象的问题，然后经常给大家会发一些我觉得是很能帮助大家成长的这个书籍，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在五四青年节啊，或者这样一些跟青年人相关的节日，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然后颁发出一些比如说优秀团员呀这样的奖项，来鼓励大家继续的好好成长。我不知道在这个国有企业里这方面的工作又呈现出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特点呢？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些工作呢，已经很全面了啊，大家都是这样开展的。但是建筑企业，像我们中建一局，它有就是建筑企业，它有它的特点。因为我们新加入来，我们 公司的我们企业的这些年轻人，他不都是就是说我的企业是在北京，但是他不一定在北京生活，因为他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去做他的建筑啊，做他的项目啊，我们叫统称叫项目。其实这些项目的是什么呢？是你每一个你住着的楼，每一个你过着的路，啊，每一个你翻过的山，每一个你走过的桥，其实都是这些啊。当就是建成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宏伟壮丽，或者是啊漂亮或者舒适，但是当你建就是真正成为一名建设者在那儿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辛苦的。啊，确实挺辛苦的， 毕竟离家那么远， 对，这是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没错没错，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工作上，单纯在工作上啊都是很累的，但每个行业或者每个职业有它不同累的地方，但是建筑行业是就是字面上直观意义上的累， 就是身体的这种累，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流汗的这种累， 没错，这是真累，是真累。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做市政项目，所谓市政项目就是啊隧道啊桥啊啊路啊这些项目，它一般所在的位置都不是说城市的中心，啊，一般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一个大学生 都是一些就是。可能它的建筑设施还没有那么完备的地方。 没错没错，配套设施都这是配套设施方面是肯定是不完备的，但是项目上会有一些啊，就是我们的工作才能够有体现，我们会有职工之家，然后会有一些啊关爱青年人的一些，就像您刚才说的活动，可能在对于面向北京这些青年来说，这些活动可能就是一个好玩的活动，可能就是你吸引我来参与的一个活动，但是如果说在那儿办一个活动，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节日，啊，就是一个关心，那这是活动是一方面，就是我还有一个经历，就是之前啊，在西藏，在拉萨，我们有一个青年在那边，其实是有一个项目，不是青年的项目，是一个建筑的项目，叫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这个是我们来建设的，西藏海拔很高啊，然后环境很恶劣，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恶劣还不是一样的恶劣，但是真的恶劣。 氧气稀薄。 对对对，我没去过，但是我听所有到那儿的人都说，这个高原反应真不是你想克服就能克服，你想适应就能适应，还是挺特，就是他们说无法形容这种难受，就是特别难受。他在那边，在西藏，在拉萨工作，然后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活动啊，需要大家去拍摄一些视频，比如说等快到国庆了啊，然后我们西藏的建设者来祝福一下祖国，啊，就像这样有跟他有个交流，小姑娘刚刚毕业不久，然后就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啊，心里边的压力可想而知，离家还特别远，可能不用活动，就你的一个电话或者是电话里边的一些嘱咐关心，或者是生活方面的或者是工作方面的就能对他带来很大的慰藉，很大的帮助，也能够凝聚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的这些事业这些工作做好，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些工作所有的价值吧， 就是给这些真的是可能在边远的地方默默一个人守候这份工作，对吧？ 对 对, 对， 在驻守这份工作的这些同事们一些温暖。那刚刚杜建也说到，说他们的这个团的工作其实做起来存在一个这种远程的问题，对吧？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团干部可能是在集团里，那但是我们不可能给我们每一个项目的所在地都派设一名团干部，那这种远程的这种工作你们是如何去实现呢？比如说你们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做一个团的活动，这种怎么实现呢？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组织建设，就是您说远程，其实我们每一个小群体里面就三四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支部，团支部，它这个支部呢，然后就会有一个选 负责人， 一名负责人啊，或者所谓书记也好，但是他就是负责人啊，然后带着这一波青年来去做他们喜欢做想做的事儿啊，是这样一个模式，是这样一个模式， 还是挺不容易的， 是 而且确实是要 心系每一个青年吧，无论你们是在这个集团里工作的，还是说你们的可能人并不在这里工作，但是可能在作为团委的这个副书记来说，你必须得心里有数，对吗？ 但我们也是从基层来的，都是从基层来的，然后从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也是我当时的需要，然后我们一起去做一起想做的事儿，是这样一个过程。 刚刚杜建也说到哈，他在进入这个国企做团的工作之前呢，其实也是在一些比如说外企呀，或者更市场化的一些机构也工作过， 对， 也做相关的这样的很市场化的工作。那你最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其实有一个机会嘛，就是之前的那个行业里边有一个算是一个瓶颈啊，就是每天在不停的重复，就不是每天嘛，就是一个周期内不停的重复一个项目，就是您知道一个发布会，然后等到它成型，就等到它有策划，然后有想法、有思路，到最后有执行方案，最后成型，最后落地，最后完成这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几个月的周期吧，最长的有一两个月的周期，短的其实就几十天、十几天，甚至几天，就是。陷入到这样一个循序往复的一个环境下，觉得有点厌倦了，想换一个环境来去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现在到中间一局找到了我热爱的工作，热爱的事业。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是你的一个钟爱的一个职业呢？ 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价值的认同感，就像是我的朋友们，或者是就是我所联系的青年朋友们，我们公司所在的这些青年朋友们，他们给我的反馈，或者给我的支持，或者我们之间碰撞出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也是我现在更喜欢的。 就是很喜欢这个团队喽。 对对，没错。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工作其实还是跟他的这个个性要相互匹配的啊。虽然之前张悦介绍说杜建特别幽默哈，是一个幽默的大男孩，但是就我们交流的这个短短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虽然年轻，但是也是很沉稳的。 谢谢。 可能也是在这个岗位上有这样的一些历练哈。 主要是主持人不知道大家能看，太美了，有点还是很紧张。 终于体现出你的幽默了，是吗？那想问杜建，接下来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因为之前也参与很多大型活动的这个志愿工作，接下来会不会把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也在你们的团的工作中贯彻下去？ 没错啊，您提到这点呢，其实我们最近呢也是在策划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是把我们的宣讲经历和宣讲故事带到更多的地方去，而且像在我们的就是行业里面、职业里面，也有他们，很多的青年，有很多的青年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故事，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点。我们也想要借助这种宣讲的形式，来将他们把他们的故事挖掘，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跟我们在一线的工作者、一线的建设者、这些祖国的青年建设者，跟他们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故事也能更为他们所接受，所以我们下一步想进一步挖掘一些这些故事，挖掘一些这些人，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人认识他们，也带给他们更多的幸福感、责任感、安全感和使命感，最后能够一起把这个事儿做好。 责任感、幸福感、使命感哈，在这个岗位上应该说是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年轻人， 是 也特别想跟杜建分享一下，您觉得您看到的这个现在当代的这个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你自己的这个经验的总结，就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可能在这个社会中，或者在我们这当下的时代中是这个我们时代需要的，或者说他能够比较幸福的，比较有存在感的。 我觉得王爽老师挖的这挺深的啊，其实更多的是心里面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认为比较出色，或者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就是一个在什么环境下就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一个多面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平面的，它是一个多面体。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朋友私下聚会的场合会非常的 轻松，非常愉快，然后说一些事情。但是一旦到了涉及到价值观、根本利益就是这些层面的话，还是要有自己的立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传递，这方面的一个体现。像现在跟 就这种角色转换，可能要做得非常好。 对对对，其实这些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啊。我不知道您肯定会关注，就是团中央和那个咱们北京市靠谱青年这样的一个微信账号里面现在分享的东西包括下面的评论都是非常的有时代感，而且包容万象不管是正面的评论或者负面的评论，大家都会选在里面，然后进行一个探讨包括近期发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我也会实时参与，然后也去关注，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但是他用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但是事儿的核心他是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也是向这些好的传播平台学习的一些地方。 我听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哈，就是时代感。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当下的年轻人特别需要去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有时代感的青年。就是可能无论你做的是一个传统型的工作，还是说你做的是一个新兴行业的工作， 对， 你可能都得去吻合这个时代需要的， 对， 然后做一个怎么说，面向未来的这样的年轻人。 对， 好，也谢谢杜建今天跟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也希望杜建在未来也能够去做更多有意思的志愿的服务的工作，哈，给自己增加更多很宝贵的回忆吧。谢谢， 好， 也欢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见。发现爱情是道方向。